Tira! Hey, DJ Premier on the beat，你想比速度那就来错了调，哥们儿你告诉你说说，叫别断了窍，哥